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36集。周慧琴是互联网公司的员工，飘在京城，时常加班，每次忙碌起来压力更是大。为了省钱，他租的房子离公司比较远，每天要坐地铁再倒公交回去。平时周慧琴都和同住的同事一起上下班，但这两天同事请假回家了，他只能独自行动。今晚加班太晚，出了地铁路上都没什么人了，周慧琴站在路边等公交，不时打开 APP 刷新公交车实时信息，看最近的414路还有多久才到这一站。 好困哦。 周慧琴喃喃，不但是好困还好累，这些天加班加的她精气神都要没了，而且还特别倒霉，今天工作上出了好几个小错。一辆公交车出现在了视野中，上头人影绰绰，路数看不清楚。周慧琴揉了揉眼睛， 就是414路。 她伸手一拦，在公交车停在面前的前几秒，脑海中还闪过了一个想法，两三分钟前她才看了公交 APP， 显示还有十分钟到站， 这趟好像有点快，要么是司机飙车了，要么是 APP 不准了。虽然平时他还挺靠谱的，但程序这玩意儿哪有从不出 bug 的，对吧？ 周慧琴压根没往心里去，更没有打开 APP 确认一下，直接上了公交刷二维码。周慧琴发现二维码刷不动，一直没显示扣钱。司机说， 刷不动就别刷了吧，不收你钱。 不了不了，我有现金。 周慧琴看了看司机，只有一个侧脸而已，听声音好像也不是平时熟悉的414路司机，而且这个司机驼着背，脖子上还鼓着一个包，看上去工作的挺费劲，但车倒是开得平稳飞快。但在京城这样的大城市，人员流动不都是寻常事，如果周慧琴有一天不坐这趟车了，也不会有人在意。周慧琴只因为司机的样貌多看了两眼，心中感慨一句生活不易，就掏了钱丢进投币箱，转身往车厢后面走。 今天的414路好像有一点挤，像是上来了一个搬家公司。 周慧琴环顾，不少座位上放着电视机、保险柜之类的家具家电，甚至有大件的冰箱、洗衣机，于是剩下不多的地方也就挤满了乘客。顶光亮度不够了，昏暗的光线下大家都微微低着头，一车的都市低头族。周慧琴胡思乱想一下，刚才司机还说不收他钱，不会因为他今天公器私用搬家用公交车吧。他站在一个冰箱旁边，旁边还有个男的扶着冰箱，可能也是搬家公司的。周慧琴忍不住多看了两眼，因为这男的还挺帅。可惜啊，对方一直半低着头，对他灼热的视线一点反应也没有。周慧琴也没有那么外向，加上太累，只能悻悻收回目光。木然站了半晌，周慧琴盯着窗外的视线动了动，他每天都坐这趟车，路线再熟悉不过了，在刚才那个路口应该左转，可司机为什么走上另一条岔路啊？周慧琴忍不住喊起来， 师傅，您开错了吧？ 司机回道， 没开错。 周慧琴吓得赶紧抬头确认， 不对，这是414路啊。师傅，这路线没改吧？终点站应该是全福广场。 不是啊。 周慧琴忽然一下不说话了， 他本来想继续和司机争辩的，但他突然发现车上的乘客都一声不吭，对路线好像一点反应也没有。或者说，从他上车开始，这些乘客就没有任何反应。只是他一直出神，没有太注意罢了。现在想来，他们也太过于安静了吧。起初他觉得这么晚大家都累了，公交车上安静挺好的，但是这些人不但不说话也不玩手机，只是所有人都保持着微微低头的动作，连角度好像都一模一样。周慧琴捂住嘴，是意识到这一点后慌了，冷汗一点点渗了出来。他去看旁边那个扶着冰箱的男人，对方仍然是那样面无表情地低着头不说话。他忽然才感觉到这辆车沉默的诡异。回想起来，最不对的就是司机，车上这么多人，他居然没有在上来新乘客后大喊 往里面走啊，里面还很空。 现在也不知道开到了哪里，周围的路越来越黑暗，周慧琴用力抓住柱子，很想开口让司机停车，但这一刻他像是被恐惧淹没，无法呼吸，又害怕这沉默被打破后会有更恐怖的后果。两个选择都很致命。周慧琴往前面看了一眼，司机歪歪的半张脸出现在后视镜里，嘴角似乎带着若隐若现的笑容。 啊！ 周慧琴大口吸气，腿软得快无法站立，偏偏这个时候公交车还猛然停住，他一下跌坐在地上，膝盖一痛， 车停了。 周慧琴努力爬起来想趁机下车，但是后门没开，前门再上来一个人之后立刻关上，车又启动了。 我想下车。 周慧琴终于受不了，呜咽出声。司机冷冷道， 还没到站。 刚才上车的那个人也挤向车厢内部。小姑娘，你去哪里？周慧琴退了两步，看着对方，她似乎比其他人看起来要正常，至少头不是低着，戴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好看的暖褐色眼睛。 难道他也是误上来的吗？ 周慧琴不再退了，哽咽的道， 下车，快下车，这辆车，这些人。 对方一伸手扶住了他，也许是因为他的眼睛太好看，周慧琴没有躲，在感觉到对方冰凉的手指的同时，也听到他不疾不徐地说，只有大件或放置在高处的纸扎人的头才会安置的朝下倾斜30度，这是为了方便人们观赏。周慧琴呼吸一凉， 纸扎人。 司机也笑了起来， 对呀，小美女，这车上只有你一个人哦，终点站韩军陵园。 所以他也是鬼。 周慧琴看了看自己手腕上那只冰冷的手，又看向他的眼睛，几乎晕过去。 哎，先别晕啊，我是来助人为乐的。 蓝河用力撑住这女孩，对司机道， 哎，麻烦掉头先送这姑娘回路口。 她在路边看着这车不对啊，一车的纸扎，司机是个鬼也就罢了，人家可能是运家具回去，怎么还有个生人？当时就拦车上来了。司机一听蓝河这么说就很气， 我好心捎你一程，你在这里说什么胡话？ 蓝河镇定地道， 哎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骗他上车干什么？ 不知道是不是胡大姑娘所说的原因，这个城市好像真的越来越乱了。她在京城住了几年，虽然自己也比较小心，不去人烟稀少的地方， 但前几年确实很少遇到这样的事。严三都说了，京城的高人密集着呢，平均每个小区都能分配到一个，一般的乱象他还没发现就被人解决了吧。司机索性一下踩了刹车，停下来笑嘻嘻的道： 谁骗他，他自己拦的车，我自运我的货。 蓝河道：既然搭错，那让他下去吧。 司机黑然冷笑： 我觉得既然上来了就去陪陪我，同着这么多小伙伴，大家一起开 party 啊。 小伙伴是这些纸扎人吗？蓝河还觉得奇怪呢，他爷爷就是衣匠，一次丧事会置办多少纸扎他再清楚不过了，尤其是这样制作精巧的大件纸扎人，一对就够了。 这些都是你的吗？ 当然不是，偷来的。怎么了？ 司机还挺理直气壮，顺手揉了揉脖子上的大包。为什么以前凿纸钱都要躲起来凿，或者主人家临场自己凿呢？就是因为凿好了放在那儿，容易被鬼神拿走。孤魂野鬼会偷拿，地府的神更会收缴，所以给亲人烧东西前都念或写名字，葬礼时也是上完香再烧纸钱，否则死者收不到。周慧琴上牙碰下牙，不停咯咯响，忍不住往蓝河这边靠。一开始他还挺怕的，可现在明显只有这个鬼在帮他。可就在这时，那驼背的司机却悠悠道： 哎，我只是想带你开 party， 你知道他想带你下车做什么吗？ 周慧琴脸僵了，司机嘎嘎一笑： 你看这家伙脸都不敢露出来，指不定死得多惨，你呀，会和他一样的死法，替死鬼。 看上去就是恶人的司机和看起来善良的青年，不知为何周慧琴觉得后者更可怕。是否越危险的事物反而越需要伪装才能骗到人？他下意识抬头看了戴着口罩的蓝河一眼，这口罩之下到底是什么？他越想越胆寒，尖叫着甩开蓝河的手： 别害怕，他吓唬你的，你越害怕火气越低。 哦，你敢下车跟他走吗？看看外头吧。 外头一点光线也没有，周慧琴现在两个都不敢信，只觉得前有狼后有虎。司机看出他已经不信蓝河，仍在煽风点火： 哎呀，越是看起来无害的越是恐怖，小姑娘还不快过来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 他的语气充满了诱惑。周慧琴看着他，只觉得心态完全崩溃，这让他怎么选择？他撕心裂肺地哭起来： 你们放过我好不好？ 蓝河无语，把袖子里缠好的锁链放了下来。司机一时目光凝滞住，周慧琴看那锁链一下还没反应过来，嚎哭道： 你要干什么？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